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眼前的这两块魂骨却都是出奇的完整，没有半分瑕疵，内蕴的爆炸性能量更是呼之欲出，品质甚至还隐隐在唐三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上。但是这两块魂骨却并不是最吸引唐三注意的，最吸引他的乃是长条千和中央的那块，那是一块右腿骨。在六大魂骨排名中，右腿骨无疑是排名靠后的，但是这块右腿骨看上去却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通体都是晶莹透彻的蓝金色，里面仿佛有着点点星光在闪烁着。最为奇特的是，它带给唐三的是一种生命的感觉，仿佛这块右腿骨竟然是拥有着生命一般。虽然任何魂骨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可是这块晶莹的蓝色魂骨却格外明显，极其亲切的气息似乎在席卷着唐三的心，令他的心在不断地颤抖着。他也同样完整，而他的存在竟然还要凌驾于另外两块魂骨之上，哪怕只是用眼睛去看，也能感受出他那最为极品的属性。 这种生命的感觉，只有十万年魂兽才能产出。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父亲，十万年魂兽死后，必然会产生魂骨。可我以为这块母亲死后留下的魂骨，应该在父亲身上才对。可他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父亲当年并没有将母亲留下的这块魂骨吸收。 你妈妈已经将最宝贵的魂环给了我，这块魂骨是她留给你的。就算你不能成才，我也不会吸收它，就当作纪念留在身边。这个千盒本来就是装它的，直到我将另外两块魂骨与自身剥离，才与它装在了一起。 难怪它上面的能量波动是如此柔和，是妈妈留在上面的气息感受到了我的存在啊。 看看唐昊，再看看轻轻摇曳的蓝银黄草，唐三的手有些颤抖地抚摸上了那块蓝色魂骨。从未见过妈妈，可是母亲的气息却在这一刻弥漫在唐三心间，久久不去。 另外两块魂骨都是我们昊天宗多年传承下来的至宝，是当初你爷爷传给我的。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虽然我不能再为宗门做什么，但他们却必须要归还。等你回归宗门之时，将他们带回去交给你大伯。吸收了你妈妈留给你的魂骨吧，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见证这一幕。看着儿子得到他的庇护，你妈妈一定会非常满足的。 唐三抬头看向父亲，眼中流露出犹豫的光芒。从内心出发，他更愿意将这块魂骨留下来陪伴父亲，毕竟这也是父亲的心灵寄托。可就在这个时候，那轻轻摇曳的蓝银草突然动了起来，一根细长的草叶轻轻舒展，缠绕上了唐三的右腿。唐三愣了一下，伴随着精神上的波动，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从那株母亲所化的蓝银黄草传来催促的情绪。 妈妈是在催促我吗？ 哼，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妈妈也希望你赶快与她融为一体。快开始吧，我还期待着你吸收了她以后，赶快带着我前往那个能帮助你妈妈快速成长的地方。小三，你知道吗？自从你妈妈去了以后，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开心。 唐三不再犹豫，小心翼翼地将千盒放在地面上，从其中取出了那块蓝色的右腿骨，再将千盒盖上，掩盖住了另外两块魂骨的魂力波动。双手托着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唐三的眼睛再次湿润了。从出生到现在，20年来流过的泪水也不如今日一天多。感受着那蓝色腿骨中释放的柔和魂力波动，唐三深吸口气， 将他贴上了自己的右腿。轻轻的嗡鸣声响起，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右腿略微颤抖了一下，紧接着清凉的气息就从四面八方悄然钻入腿中，那块晶莹的蓝色魂骨悄然消失，化为无数道蓝金色的气流弥漫在他右腿周围。清凉舒适，没有半分阻碍，这次的吸收竟然和以前吸收外附魂骨八蛛毛以及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半分痛苦，甚至充满了舒适，就像他此时是将自己的右腿踏入了蔚蓝的大海一般。沉浸在那轻柔的能量波动中，唐三只觉得自己体内的魂力受到他传来的特殊牵引在轻缓地波动着，每一次波动，周围的空气都会变得柔和几分。魂力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但却变得更加纯粹了。他清晰地看到自己体内的玄天宫内力正在由原本的白色转变为淡淡的蓝色，再从蓝色重新变回白色。整个过程很快，当内力重新变回白色时，却已是截然不同的白。如果说以前内力的颜色是最正统的白，那么现在这股内力就是一种充斥质感的白，仿佛在其中掺入了云母粉，通透柔和，充满韧性。紧接着那右腿骨中的清凉瞬间蔓延到唐三全身的每一处，剧烈的骨骼噼啪声在石洞内震撼响起。出奇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唐三竟然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那清凉的蓝色气流是直接作用在他全身经脉上的。唐三吃惊地看到自己的所有经脉竟然全都变成了淡淡的蓝色，经脉内流淌内力的空间已经几何倍数地增强着，小溪渐渐变成长江大河，而经脉却丝毫没有变薄，而是变得更加强韧。如果说在瀑布下两年的锤炼令唐三的筋骨受到了打磨，并且吸收了全部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蛟书两大仙草的效力，那么此时这块十万年级别的蓝银右腿骨就令唐三的经脉扩张到了极限，绝对中性的能量使两大仙草的效力得到了完美的粘合。轻微的破碎声从经脉中响起，依旧没有痛苦，可唐三却清晰地看到一直阻碍着自己继续前进的督脉已是豁然贯通，奇经八脉全部贯通，天地之桥相连。刹那间，玄天宫内力宛如惊涛骇浪一般奔涌而过，近乎疯狂地在唐三体内运转着。他的内力不断地增强，每一次波动都会令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一下。渐渐的，唐三迷失在了那全身舒爽的感觉中，精神力内蕴，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感知。蔓延在他右腿外的蓝色气流完全融入到他体内，那清凉柔和的气息就像是伟大的母爱不断慰藉着自己的孩子。唐三睡了，这一觉前所未有的安心舒适，因为他是在母亲的怀抱中沉睡的。母亲的怀抱是这个世界最温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他睡得很沉很沉，脸上再没有半分悲伤，只是带着甜甜的笑意。这一睡就是整整三天。三天后，在右腿清凉的异样中，唐三缓缓转醒，睁开双眼，他首先看到的就是坐在那里轻抚蓝银皇的父亲。母亲所化的蓝银皇已经被父亲从地面移植出来，种在一个石质的花盆之中。 你醒了。 爸爸。 唐三叫出这两个字时，突然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低头看看，发现自己皮肤表面有着一层薄薄的浆状物，呈现出淡淡的灰色。 走吧，这一次你已经彻底的脱胎换骨了。我仔细检查过你的骨骼和经脉，但从身体角度来看，在整个斗罗大陆你绝对可以排进前三位。如果这样还不能承受双生武魂未来的压力，那我就实在不明白那个比比东是怎么做到的了。放心修炼，等到你蓝银皇达到九环之后， 就大胆地去为昊天锤增加魂环吧。只要身体没有异样的感觉，我想你应该可以一直修炼下去。 父子二人出了瀑布，唐三在瀑布内洗净了身体。当他和父亲一同离去时，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整个人似乎已经失去了重量，只要是用右腿发力，他都有一种飘然欲飞的感觉。而他的蓝银右腿骨所赋予他的技能就是飞翔，极少魂力消耗的飞翔，也只有十万年魂骨才能出现如此极品的魂技。十天后，他们来到了当初独孤博所在的落日森林，来到了冰火两仪眼。感受着冰火两仪眼内恐怖的能量波动，看着那小湖畔周围郁郁葱葱的植物，以及怀中蓝银皇传递的兴奋情绪，唐昊知道这个地方来对了。 爸爸，这里并不适合非植物的任何其他生物生存，所以才没有魂兽敢于在此冒犯。我吃过两株仙草，不会受此影响，但您如果长时间在这里，恐怕会对身体不好。 只要你妈妈好，我自己无所谓。 那可不行，我们全家好不容易能在一起，妈妈也有了恢复的希望，您怎么能再出事呢？不过短时间内应该是无妨的，我们先让妈妈在这里休息吧。 强忍着不让自己因为父亲残破的身体流露出悲伤，唐三心念电转，已经有了打算。一路上，唐三想要帮父亲抱着蓝银草，都被唐昊拒绝了。尽管他只有一腿一臂，但始终要坚持自己怀抱妻子。但现在却不一样，对于种植药草，唐昊实在不在行，小心翼翼地将妻子所化的蓝银皇递给了儿子。 小三，不要勉强，哪怕你母亲不能加速恢复也无所谓，千万不要因为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对她产生伤害。 我会寻找一个最适合蓝银皇生长的地方。蓝银皇是中性植物，所以它种植的位置必须要在冰火两仪眼寒热两泉交汇处的岸边。 对于这一点，他甚至比唐昊还要在乎。闭上双眼，唐三精神力缓缓释放，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弥漫在整个冰火两仪眼周围。唐三不希望出现任何误差，所以才凭借精神力的指引来寻找那最平衡的一点。很快，精神力锁定了他所期望寻觅的目标。唐三动作轻缓地蹲下身体，小心翼翼地用手掌扒开泥土，再将蓝银皇从原本的花盆中取出，种在那个平衡点上。在整个过程中，唐三仔细地感受着周围每一分能量的变化，全部精神力都凝聚在这狭小的一平方米面积内。哪怕有一丁点的不对，他也会立刻将蓝银皇从那土地上移开。令他欣喜的是，蓝银皇似乎很喜欢这里的气息。通过精神力的感触以及蓝银领域的特殊性，很快唐三就发现蓝银皇开始在这里扎根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